今天的节目呢如约而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在这一个充满爱的日子里，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您现在正在收音机前，就别忘了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相当的丰富。同时您可以在易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同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样子，因为直播间今天有两波客人做客。那首先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又到了我们之前如约而至的慢剧场演出季的剧目推荐。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剧目呢，就是话剧《飞越疯人院》。从四月份到七月份，慢剧场演出季呢推出了很多部很有口碑的好剧，比如说包括澳大利亚国宝级的喜剧《燃烧的疯人院》，还有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作品《早安妈妈》，以及新剧场创作平台原创大戏《澡堂》，百老汇奥斯卡经典的《飞越疯人院》，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推出的这部大戏，包括还有历史大戏《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莎士比亚爱情反转剧《终成眷属》，以及毛姆原著改编的《最完美的婚姻》，以色列经典的喜剧《雅各比与雷弹头》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上一次已经来过我们节目的《燃烧的疯人院》的导演童心宇，他的另一部作品话剧《飞越疯人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呢这一位呢是其中的演员陈雨萌，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雨萌， 欢迎陈雨萌。另外这一位呢是剧中的男演员聂鲁佳，有请。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聂鲁佳。 今天鲁佳这帽子是标配吗？上节目的标配吗？ 没有， 这演示没有洗头或没有做造型是不是？ 对， 没想到我们今天有直播吧。 没有， 但是同样就是两位就不用担心，就是俊男美女做节目就是很养眼，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领略一下即将在月底上演的这部话剧《燃烧的疯人院》。其实在刚才介绍这个戏的之前，我们在记录这个剧的字幕，在网上上字幕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就说，哎，这个是不是那个电影改编的戏啊？所以我相信对这个剧可能很多文艺青年是很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并不熟悉，所以首先请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因为它是很有历史渊源的。 对，好，那我 先鲁佳先来。 行，我先介绍一下。其实他这个戏呢，就是很多观众可能看过电影的大概都知道他这个大概的剧情。然后其实他这个戏，我们话剧版是要比电影版要更早，他是通过小说改编来的，然后在1963年的时候就已经改编成话剧，就在百老汇已经上演了。然后主要讲述的就是男主角麦克莫菲，他为了逃避这个农场的劳改，然后装成一个精神病人，然后被送到这个精神病院里面。然后来到精神病院之后呢，跟这个他们医生啊，然后护士啊，还有我们这个原先就在这个精神病院的一些病人发生了很多就是很好玩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最后呢，他是因为不断的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可以说是他闹事儿这样的，然后被那个医生和护士做了这个前额叶手术的切除，然后最后就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没有情绪的一个正常人，打引号的正常人。大概剧情就是这样。 因为原则上这个主人公其实他是没有真正所谓医学意义上的精神问题的，对吧？真正的精神问题。 对。 最开始为了逃避现实。 对。 最后就弄假成真了。 对。 所以其实是能听上去，因为这个背景是很有戏剧冲突的。我其实在看到这部戏的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童心宇两次执导的戏都是疯人院的戏， 离不开这疯人院了。 对，他看上去还很正常的样子，还挺严肃的。 就是、看上去。 哦，看上去。 对。 哎，看来这个十分钟之后有很多料可以爆。其实提到这个戏的时候，我看到要在这个大剧院上演。 对。 这个是这个慢剧场演出季难得里面的几场大戏里的一部，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小剧场的戏比较多，然后呢年轻人也比较容易走进这种，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大戏首先对于这个故事选择就比较要求比较高，说实话。而且我听说这个戏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戏的背景在百老汇是经典中的经典。 对， 但这是第一次有中国授权，对吗？ 对，是第一次在国内，就是咱们国内第一次话剧版的。 所以相当于是在我们中国的舞台上，就算您见过，可能也是国外的演员来演，但真正是由我们中国的主创人员创作表演，然后剧本改编，这是第一次。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以往我们可以推荐一些图片和视频，但这一次没有的原因，因为这是完全的第一次上演。 对， 压力很大吧？ 有，应该说，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已经有那么高的成就的一个作品，不管是在电影上还是在舞台上，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弄这个中文版，还是应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我想知道鲁嘉在这个戏中饰演的角色是？ 我饰演的角色叫比利·比比特，他是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看上去其实已经是30岁左右的一个人了，但是他实际上他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就特别小的小孩，就是他的做事情的方式啊，包括他情绪的表达呀，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然后平时的话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很内向的，然后很唯唯诺诺的，比较懦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因为麦克墨菲到来之后，给他了这种很强大的力量，然后让他渐渐的成为了和自己年龄段相等的一个这样 就成熟了，是不是 成长了。 那你这个角色是在那个疯人院里面的吗？ 对对对，他是一个精神病病人， 也是一个疯子 啊，也是一个病人， 他是有抑郁症，有自杀倾向。 哦，就是说他不是那种狂躁的表现，他就是抑郁的表现。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墨菲的出现，其实还相当于治愈了身边的病人，是吧？ 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说，可以是说是这样的。 哦，那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从你走进我们电台开始，我是觉得你是一个青春活泼朝气的男同学，但是你要饰演一个比较阴郁的内敛的，我相信对你在性格上，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跟角色有一些相似点，但大部分是反差的。 对， 而且这个戏和我们的年代相比应该有几十年的跨度。你是怎么找到你的角色定位的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中文版，我们没有把时代背景设定一个特别，就是规定是什么什么时代的。对，我们没有去，我们把这个时代背景做了一个架空。然后呢，我当然我个人的性格是比较那个活跃一点的，而且不至于说像比利那么的就是压抑自己或者说抑郁。所以我们在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导演最开始也是跟我说，说我们首先是要对剧本做一个理解。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综艺节目，好像是陈道明老师有说过，说其实你演员演一个角色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去理解他。你认知理解的越深，你表达的就越准确。所以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就是通过剧本里面的他的台词，他的一些行为提示来研究，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说这个话。当然他说话的方式和我们正常人说话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就要去想，如果说是我长期以来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周围的人对我的影响，这样顺下来才能导致我现在说话的方式是像他那样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正常人这样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演员在进行人物创作的时候的其中的一个方法，还有很多很多，导演也会不断的给我们调试啊，也会不断的去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会一起去想，包括我们对手，比如说我和雨萌我们演的角色，我们会有很多的那个互动的地方，对手戏，然后我们也会平时会讨论。所以其实他这是一个很可以说很复杂，但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呢我们都可以有依有据的去找寻他的这个人物的轨迹，去找他人物的规格，大概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戏呢，就是怎么说，最开始很多有时候会担心会进到这个剧里，然后会出不来，但还好你的角色的结果是被治愈，所以相当于你就是把自己训练成那个人，然后还拉回来了，因为最后的结尾是正常的，所以你又比较顺利的回到现实社会现实生活里。 对，有些那个病人是这样的，但其实比利这个角色在这里我还是不太想透露他最后的结局，我觉得我们可以再那什么， 让大家上大剧场去， 对 对 对对， 知道一下故事的走向。 其实他有一个，他是一个爆点， 他是个爆点， 对，是我们这个戏导向的一个转折点，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行，那咱们这个转折点的是怎么样表现的，咱们按下不表，您到剧场现场去看一看，月底就上演了。然后咱们现在聊聊雨萌的角色吧。雨萌你介绍一下你的角色嘞。 好嘞， 我在剧中呢扮演这个角色叫做糖糖，一个特别甜美的名字。 你也是病人之一吗？ 对，首先要告诉大家，我呢其实不是一个病人饰演的，很可惜啊，没有去体会一下这种精神病人的一 个 状态。 是个护士。 没有，这个我是一个外来的女孩，是跟大家其实也没有生活在一起，没有太多的这个互动啊和一些 病人家属 的感受，可以这么说，其实是一 个 对，是麦克莫菲的一个好朋友， 病人家属， 曾经的一个好朋友，算是家属，然后来探视他，然后就遇到了这群精神病人，然后跟他们一起的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过程吧，在剧中。 那你就是个正常人。 对，我是一个正常人，但是等于这个人物呢，他表现的是，因为毕竟咱这个剧他真正的背景还是很早的，所以是那个年代，其实糖糖这个人物是通过那个时候美国很多的教育改革呀，包括那时候他们的一些就是包括女权的一些东西吧，可能在那个年代的一种体现，他的人物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他很爱玩，很开放，非常漂亮，非常喜欢去接触各种不同的人，她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很社会性的一个活泼的一个少女。 对，是这样的。 所以她，你是这个戏里朝气的代表， 没错，就我一出来他们一直是那种暗暗的，然后我一出来整个一个场面就热闹起来，就好玩起来，这样的一个改变他们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我猜其实你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起到的角色也有带动其他病人的一个效果吧。 对，其实我没有说主动去改变他们或者怎么，因为不像医生 影响到， 对，但是通过我的行为，通过我的一些方式去改变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上的一些接触和感受。然后很多病人就是走向了健康以后的，包括跟比利的一些互动啊，然后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内心的真实的那个成熟的东西。也是 你们俩是反义词是吧，在剧中饰演的性格角色性格，总体来说， 因为也是因为有他的到来，导致了比利最后，慢慢的在成长，慢慢的在突破自己原先的那个框架。也是因为他， 我相信就是一部话剧或者一部这个舞台剧作品，无论是每一个观众看到都会有收获，当然每个人收获可能不同，但可能大多数观众是趋同的，因为导演在导这部戏的时候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希望影响到观众的。但是我相信演员在饰演角色的时候，你们会有不同的收获，对这个戏的理解。虽然这个戏离我们就是创作的年代比较远了，几十年之前创作的老剧本，但是焕发到今天的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我相信还是会有收获。你们觉得通过这个演这个戏有收获是怎么样的？每个人。 对，我觉得我很赞同你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它其实已经突破了时代的这个限制。就好比我们说精神病人这一块，以前可能人们会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些抗拒或者排斥，其实他这种抗拒排斥不是说他讨厌他，而是说他对这种未知性的一种 陌生的一个， 对，是一种陌生，他不知道怎么去接触这样的人。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我们都不断的在说要去理解他们，去关爱他们。所以我们这部戏的话，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它更多的是给了我一种去打破自我，打破自己墨守成规的这种性格也好，或者说是做事情的方法也好，思维也好，它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突破。尤其我比利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突破，他也会需要别人给他这个力量，比如说像麦克莫菲，像糖糖，如果说没有他们俩来到这个精神病院，可能比利他就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人生就轨迹就这样定型了。但是因为有他们的到来，让他看到了自己有不同的一面，可以去做到，可以有很多种的可能性， 很多的潜力出来。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而且作为演员来说，我在饰演他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给自己找到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演员说，我自己就好像就习惯于演这一类型的角色，但其实你不去尝试，你不去试，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演什么什么什么类型的角色。 哎，你这回挖掘到自己的另一面了吗？ 我觉得我有挖掘到。 以前这个角色是你认为你可以就是稳得住的吗？ 我不觉得，因为首先我的性格其实是更偏向于理性一点的。然后但是他这个角色就是我很多事情其实我没有，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我作为演员来讲，我必须要去认可和理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比说是我聂鲁加在认识比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被他的想法所打动，然后不断的去理解他， 然后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以后人生轨迹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我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思考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变动的。 嗯，那羽盲呢，就是一些表演过程当中的现在回头想想的收获吧，我相信会有一些变化。 嗯，在演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这次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之前也就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哇塞，一个是完全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因为自己可能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不像是糖糖那种，对，我 你看上去不像那么内向， 很爱疯很爱怎么，但是其实在某一些方面还是挺封闭自己的、对于可能是中国的一些文化和教育吧、从小的一种状态， 我们的教育背景不一样， 对，我们的教育背景就是一个比较乖乖的那种孩子、然后就很难去尝试一些比较打开自己的东西、然后这一次呢也就努力的去尝试怎么样去跟大家去接触啊，怎么样去把剧中的那种人物的性格去掌握啊，和他们的那种教育背景下的一种不同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跨越，在这一方面对于我个人来说，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戏反正让我意识到的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精神病人还是蛮需要 关爱， 关爱的，真的是蛮需要。就曾经我们的理解都是 关爱嘛，所有人都需要关爱， 没错， 所有人都需要关爱。 我觉得关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东西，就像我们可能之前忽略掉的一些东西，现在你再回头看他们，其实都是事出有因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因为他的一些事，你就会更加的去关注啊，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更加去理解他，更加去想他为什么会这些故事发生在他的身上。 嗯，这个是其实比较深层次、比较上升阶段的收获。但是下面最后这点时间，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因为童新宇导演，我们上次就采访过他、他这个人吧，就刚开始看上去很严肃，聊一会儿之后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对， 他其实会那种他的眼神可以杀死你，对不对？比如排练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他是什么样子的，他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让你自己修正，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偶尔逗一下，让你缓和一下现场排练的环境。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想知道就是幕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因为我和童新宇我们认识还是比较早了，然后也合作过一些之前的戏，比如说之前的《燃烧的疯人院》这类的，然后我们平时私底下都叫他老童嘛。然后老童这个导演呢是我们合作的比较多，然后平时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工作是一个状态，然后私底下又是一个状态，但是我个人感觉他其实还好，不是说那么凶或者怎么的，然后也比较喜欢逗乐子。比如我们之前演出完了之后，然后总会就是谢幕，然后总会说一些很多很多场都是同样的梗，然后我们演员就就这个梗已经不想 在听 了。 那你讲一个梗，我们 就比如说他说，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比如说剧中扮演唐唐的演员陈玉萌，然后大家鼓掌，然后扮演那个谁谁谁的角色的演员李汝佳，然后鼓掌，然后我是这部戏的翻译和导演，然后我们所有的演员都会就不鼓掌，然后他就会在旁边演那个尴尬。其实我们这个套路已经玩了很多次了， 诚心的是吧？ 对，就故意设计这个 把导演玩坏，就是。 所以其实导演也是一个戏精 啊。 对 啊，就是说你们已经上演无数次这个套路，但是他依然演得很好，像第一次一样。 对，然后他还会跟还会跟观众说是我们让他玩这个套路的，就甩锅。 哦，原来他内心藏着一个演员的梦。 对， 一个跟这个大学专业跟这个表演啊。包括导演编剧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对， 如今导了好几个戏了也。 对， 羽盟有什么特别的有意思的花絮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呀，我觉得我经常伤到大家。 哦，真的。 就是可能我觉得排戏的时候可能经常会比较投入的时候可能会去不注意啊，然后可能力道比较大的时候会让大家然后出一些很好玩的一些乱子啊之类的。 有没有受伤啊？ 哎，不至于，那倒也不至于。 我看陈鲁这个 差一点手下留情了， 差一点。 我觉得鲁家看上去挺单薄的，你们俩又有对手戏。 每次我们俩演有对手戏，就是有一个对手戏是他要坐在我身上，然后每次我们要排练之前这一段的时候，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过来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今天中午没吃饭，或者说我已经在减肥了。我说啊 ，OK， 没问题。 因为确实比较胖。 把他们给压坏坐坏了， 就怕每次坐的位置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大这条腿已经准备好了，这次往坐了那条， 我到时候演出的时候我就准备这样，就是你这一个星期都先坐我右腿，然后回头再换一条腿 留着。 对， 其实这也恰恰说了这个舞台剧的魅力所在，舞台剧就是不像电视剧，没有，就是你在舞台上是那一刻是没有 NG 的机会的。 对， 这一次成型，有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去这个戏看了很多遍，哎，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真的在台上，就是咱们说演员耍开了，就是投入进去的时候，无论是台词会有略微变化不说，动作上幅度上 对 都会有不同，包括这个雨萌的杀伤力可能也会不一样，是不是？ 对，有可能哪天玩嗨了，然后直接就蹦着上来了， 把你坐塌了就 但是我还必须得忍着，我还很高兴 所以这个舞台剧的魅力就在于每一场演出同样的表演 都会不一样， 对，给观众不一样的收获，同场同时给演员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和经历。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 对， 这是肯定的。 反正其实很多朋友这个电影是看过的，包括旅行的时候或者喜欢一些文艺演出的朋友，可能也看过国外的剧团演这个戏，尤其是美国百老汇的剧团。 对， 其实来中国演过的，我记得。 这个、 没有吗？ 不太清楚，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我记得是演过的， 可能很早的时候应该是。 对，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电影比较熟悉。 嗯、 但是我相信这部剧搬到中国，有了中国授权之后，会接地气的部分，会融入到我们中国的一些元素，略微的 会 有调整， 会 包括表达方面，因为有时间的跨度嘛，所以我相信有不一样的地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月底。在这个北京的某一个大剧院去看看，我们的微博戏剧上面会有本戏的一个推送，包括在这个活力982我们直播现场也会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时间地点的一个推送，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时候查询一下，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在看过戏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这个戏目前我没见过，但是电影我看过，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完这电影的收获是，不光是身边这些弱势的，像病人需要关爱，我们身边哪怕是平常人、普通人、正常人，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关爱的。所以当时我是记得晚上回家带我爸妈搓了一顿，这是非常简单，但是我相信希望大家通过这些作品给自己人生的触动感触之后付诸到行动上。 对， 这个是我相信就是导演啊主创团队都是传递给我们的。 嗯， 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两位做一个结尾吧。 嗯，做一个结尾 就已经最后一句了， 就拍板是吗？啪结束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首先就是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然后给大家聊一聊戏，然后也聊聊有的没的，然后但是很开心，然后也有很紧张，因为这是我应该是雨萌也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然后可能有很多地方没有讲得很清楚，或者说是没有说得很到位的地方，也希望观众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多理解，然后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戏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对，电影也好，它有小说也好，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们平常工作很忙，然后有的时候会忽略掉这种情感的部分， 是一部好戏，希望大家进剧场。雨萌嘞， 对，是希望大家能够增强大家的一种这种戏剧的观念吧，我们大家都走进剧场，就像去看电影去听音乐一样，我们都去多看看戏，我觉得看看戏以后我们一定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会在你的心灵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而且这一次我们排练非常开心，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这份开心和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过程。就这样，欢迎大家来。 对，这个《飞越疯人院》这是难得的在慢剧场演出期当中的一部大剧场的话剧，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在月底走进我们北京的某一个大剧场去感受一下话剧的魅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陈雨萌以及聂鲁佳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期待你们以后更新的作品。 好，谢 谢，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世界， 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电视界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反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g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北京时间的17:33，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好，在这个时段开始，我们要进入今天我们玩转市集的主要板块了。因为在这个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游走全世界，哪里有好玩的市集呀，哪里有有意思的音乐节呀、美食节呀，只要市节的人多的扎堆的都是我们的节目范围。所以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玩转比利时。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金鹏飞，有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对着麦克风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金鹏飞。 啊，好，欢迎鹏飞。另外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全球网的达人赵阿咩。 嗨，大家好，我是赵阿咩，比利时爱好者。 比利时爱好者，就是特别喜欢比利时。 对对对对， 是吗？ 谢谢。 我你们俩沟通着啊，我说一下看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就拿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几个字，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因为既然说到比利时，一定会有一些美食美酒，还有有意思的市场。如果想看到节目，看到我们嘉宾带来的图片和视频，就一定要关注我们，因为走进直播间可以看到视频的所有内容。同时呢，您可以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另外还可以在易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然后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哦。提到比利时，我们其实能想到首先的就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广场，因为我印象里雨果曾经评价比利时中心的广场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记错。 对，是你没记错，是有这么 没有是吧？ 对对对， 我已经说的是有点忐忑，不是特别的有底气，确实是最美的广场。我比利时去过一次， 是是是， 只去过布鲁塞尔，布鲁日路过了一下。 对，布鲁塞尔这个广场，它也被列入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里边，所以这足以证明它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地位了。 对， 包括它的美丽也是说被大家所公认的。 嗯，那个阿咩，你刚才说特别喜欢比利时的原因是什么嘞？ 其实我 是因为鹏飞吗？ 其实不是，不是，我喜欢比利时的时候他还没有在这儿工作因为我喜欢比利时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次去到布鲁日的时候就简直一下被布鲁日迷住了就之后，在之后我是12年第一次去的比利时，然后之后的每一年我都会去，然后每一年都会去布鲁日。就是它是一个那种保存的特别完好的中世纪的小城，所以城里所有的建筑，包括它有一条环城的运河，就是那种感觉。我老会说它，就是它其实是欧洲人的梦里水乡。 哦，是布鲁日是不是？ 布鲁日，对。 哇，真的好遗憾。 刚才那个阿咪说的这个布鲁日历史城区，它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哦，哎呀，真的，我听到这儿我就觉得我只路过，真是可惜呢， 特别可惜， 哦， 特别 可 惜。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正式的进入到就是游走，包括各个市集市场之前，我想请鹏飞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比利时这个国家，它的旅游资源，因为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去过，很多人还没有去过呢，或者有哪几个城市值得去，或者特别值得去，有哪几个，简单推荐一下。 比利时它是一个西欧的国家嘛，然后我们法兰德斯是比利时北部的大区，它主要说荷兰语。在法兰德斯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中世纪的广场，然后各种各样的欧式建筑，包括世界级的博物馆，自然风光也有很多，包括一些城堡啊，包括一些树林啊，这些都有的。然后我们非常值得去的城市，就像刚才赵迪说的布鲁日是一定要去的，然后包括像其他的布鲁塞尔，它是欧洲的中心，然后包括像安特卫普，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的，它也是著名的港口城市，然后包括像在那个Lonely Planet 的评选的2018年需要值得去最佳旅游城市 Top 10里边，安特卫普也在其中。然后包括像其他像根特，包括像鲁汶、梅赫伦这些城市都非常值得一去。 所以我觉得比利时这个国家虽然不大，但是每个城市各具特色。 对，是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专门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游走逛在比利时到底是怎样的感觉呢？ 对于刚才提到的西欧的著名的这个国家，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吧，应该说是，比利时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很多朋友去过了，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包括网络上的朋友，还是很多朋友还没有去过，所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那里到底有怎么样的美景。所以我们今天庞飞特意准备了一个视频提前给我，现场呢也给大家播放一下，让大家去过的朋友重温一下，没去过的朋友感受一下比利时美好的或者是热闹的这种视频的人气的感觉。刚才这个大片一放，我们这个热度层层就上去了，瞬间从每秒钟29000的热度变成了32000，就说明大家还是对这个美景美食包括美人都感兴趣。但是呢，如果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刚才没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没看见您就可惜了。但是我预告一下，后面还有一段非常棒的视频，所以如果您想看到我们今天嘉宾带来的这个风土人情的视频和素材以及图片，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了。有这个爱总520就还挺应景说了，今天大家好，我们非常感兴趣这个地方，所以两位嘉宾主要聊一聊哈，大家都被这个美景美食感动了。我们刚才是像一个概况一样，先给大家看了这个比利时几大著名的城市的美景，包括刚才庞飞也介绍了一些特别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那我们现在着重的，咱们先说市集板块比较相关的部分，就是我个人感兴趣可以逛的地方。首先有什么特别值得逛的地方的推荐，庞飞？ 既然我们的节目叫玩转市集嘛，那我们就切题一下，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比利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可以说是西欧最大的一个二手市场，就是通厄伦古董市场。它在每周日的上午七点到下午一点是全年无休的，每周日这个时间段都会，如果你要去那儿那儿的话，你会看到来到各种世界各地的人，包括像德国人、英国人，甚至美国人都会过来。对，然后在那儿摆摊的呢，基本 在什么位置啊？ 在通厄伦。哦，通厄伦是通厄伦不在我刚才说的几大城市之一。 它在哪里？ 它是属于在林堡省的一个城市。对，算是对东边的，就是我们法兰德斯地区东边的一个城市。去的话也， 这是离哪个大的城市比较近呢？ 从布鲁塞尔过去，大概开车也就一个小时多一些，就很快就会到。 就以我们大北京的这个面积，以这个大北京面积来说，基本上就是布鲁塞尔的郊区嘛，可以这么说。 对，可以这么说。对，因为整个法兰德斯地区开车横跨。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横跨的目标了。然后在这个地区，就是它原来是，它原来是一个很古老的一座城市，算是比利时最古老的一座城市之一吧。 嗯。 但是在每周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么一个国际小城，因为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来淘宝。它可以算是西欧最大的淘宝市场了，当然是现实世界中这种淘宝市场。 其实它是二手市场，但是它就是我们俗称的跳蚤市场 啊。对。 但是这么吸引这么多西欧的人来，首先是因为我相信它规模一定很大。 是的。 然后可能做的比较正规和比较好， 它的种类比较全， 物品质量是不是也比较好？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而且是有些人是真的是能淘到真的古董。 哦，真的古董、啊。 对对对，因为它真的就是好多人会真的会拿出很多，比如说家里的一些老东西、老物件来，有可能他不太懂他家里这些东西是什么，但是有懂行的人真的会淘到宝。 嗯， 然后包括说比如说像椅子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椅子，包括像其他的像什么杯子啊、银饰啊，然后包括腕表啊、锁呀、啊、然后包括二手的一些很古老的奢侈品的衣服什么，这些都会有的。 嗯， 真的是很全。对、 嗯、 包也都有。 不光是大人们喜欢，小孩应该小朋友也很喜欢，因为现场还有看广场，在中心广场有小喷泉啊。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有简单的一些孩子们喜欢的设施， 对， 所以全家都可以逛逛。 对对对，当然如果说你可能对这种二手的古董不是很感兴趣的话，它每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很多其他的设计品商店，就是那种特别的有设计风格的那种设计品商店也会特别开放。 嗯， 因为在欧洲嘛，周日很多的购物场所、购物店都不开的。 嗯， 但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儿的所有的商店都会特别为这些来跳蚤市场的人开放，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嗯，我们看这个图片，刚才点到了几张都是现场人山人海热闹的一些情景。我们嘉宾那台电脑可能有延时，过几秒他们也能看到了。刚才我们找到一个喷水池的一小孩正在嬉戏的照片，就可以想到这应该是一个周末举家出游的一个特别好的目的地，可以逛上一天的地方。 对对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吃点巧克力啊，喝点啤酒啊，这都是没问题的。 但凡是带市场市集的地方，无论是卖物品，就少不了有吃的，对吧？ 对，是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您喜欢吃就淘点吃的东西，或者现场买个冰激凌，像嘉年华一样逛一逛。喜欢淘一些老物件的，咱们现在不流行古着吗？ 对，是的。 其实现在年轻人潮人说的这个古着，就是跳蚤市场淘到这些老物件，值钱的、有意义的、有一些背景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准备了一些。第二张图片现在一会儿嘉宾就能看到了啊，一位老人手拿这个油画，你可以看到现场摆摊的物品什么都有，比如说家里的这些， 对啊，盆啊、碗啊， 对啊，盆碗、锅碗瓢盆， 对， 是吧？但是锅碗瓢盆您别小看，可能都是100年、50年， 是的， 老的瓷片，然后老的这个制陶工艺，所以呢，如果您就是有眼光，就可以淘到自己特心仪的心头好。赵阿咩今天带了好多东西，一会儿看。 好呀。 然后这张图片，这是在这个，哟，就开着车来的是吧？基本上车旁边摆了一个摊儿。 对对对。 然后那个车里面的物件儿，现场搭桌子，这些要摊位费吗？我想知道。 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它这些都是属于固定这么一个市集。 临摊儿是吧？ 对对对， 这都属于。你看，你们俩能看到哈？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一些陶罐啊，一些。酒杯啊，物品呐、啊，还有这张图片里头，我看这有两个人开了一个，本身就开了古董车来。那这个车我真是没见过。 那这个车好可爱啊， 对啊， 是不是？ 就好多人就是为了窃题，就自己带着自己看上去很有底蕴的物件，比如开着这种老爷车来呀、啊，来应景，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些图片，这是现场的一些摊儿，基本上摊儿都连在一起的。通常这些参加跳蚤市场的摊位都是百姓个人哈。 对，好多就是会看到好多，比如说比利时当地的老头老太太，包括可能临近的法国的一些老头老太太， 嗯、 他们都是来这儿摆摊儿、嗯，把自己家里的东西啊，可能是真的宝贝都拿过来了。 嗯，然后还有这张图片啊，有一个很可爱，其实就是像这种小玩偶，就是摆件儿。这是在欧洲就是经常能淘到大家就是觉得很喜欢的这样的小摆件，有意思的，比如说就是拿稻草做的呀，或者就是拿木头木雕的呀，其实欧洲人还挺喜欢原生态的东西的一些工艺品创作。 对，当然除了这个通货伦的市场，我们在其他的城市，像爪哇咪最爱的布鲁日，每周周末吧，周六周日，然后包括周五，它都会有相关的各种市场。之前有一次我在布鲁日的时候，就去了一次那个算是那个手工，就是手工制品的工厂， 嗯， 那个市场。然后有我还买了一只铁公鸡回来， 哦， 这个很可惜没给大家带图片。 铁公鸡是什么？ 就是那个艺术家他自己手工做的，他会手工做各种物品，包括像耳钉啊、耳环啊，然后包括那种公鸡饰品，就是一个摆件，但是真的就是很用心的做的那种，就是很适合在家里摆一下。 哦，有意思。 然后价格也都很划算。 你买的那个铁公鸡多大？ 大概这么大吧，应该是大概有二十乘二十这么大的一个，20厘米乘20厘米。 是铁皮不是吧？ 对，铁皮焊的那种。 嗯，搬回来的。 对，手拎回来的。 啊，手拎回来的。 对对对。 现在家摆着呢。 对对对对对。 这铁公鸡有没有朋友上你家做客的时候说啊，这好适合你？ 有。 那你是不是呢？ 嗯，这个不是，我要坚决的否认一下。 你是为什么要看我？说这个话 是 为什么要看我？ 你要替我作证一下。 赵阿明说：“你还没请我吃过饭呢，我怎么能证明你不是？”是不是？然后我还看到图片里有一个可乐的这个以前的一个大广告牌，所以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基本上能想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现场就是摆不出来的物品。 对， 可能都是一些，哪怕是一个书签，哪怕是一本书，它都是有历史在里面的，是有年代感的。 对，是的。 所以你在逛这个市集的时候，你可能随着这个摆出来的物品，穿越到各个时代。各个不一样的，怎么说？ 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总部的一个同事，送给了我们一份礼物，就是他在这个市场淘到的一本书，是中国民国期间的一个名单的那样一种书， 嗯嗯、 一个算是一个组织的一个名单的那本书、 嗯， 反正很特别，因为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然后从中国传到了欧洲，然后又传回到中国，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这种经历、 嗯、哦。就是尤其你在异乡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东西。 对，是的。 我记得我在德国有一个跳蚤市场看到了青花瓷，然后我当时还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不是青花瓷，他们说这是中国的，我说不是，你们这是洋葱盘，因为就是欧洲特别的花纹。 嗯嗯。 后来我仔细看了看，又冤枉人家了，真的是青花瓷。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在比如说100年前或者是超过几百年的历史，曾经中国出口的一些瓷器呀、手工艺品，如今摆放在跳蚤市场上，你又看到它，这明明是我们的东西，就感受得很亲近。 对， 甚至我们自己在国内都很难找得到了。 对对，是的。 嗯，哎呀，这是说的购物心得，明明是想买东西，还说得这么有理，是吧？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是离布鲁塞尔相对近一些的一个小城市， 对对对， 它叫。 通厄伦， 通厄伦，坐火车就可以去，对吧？ 对，坐火车都可以去。 当然，如果您自驾的话，也比较方便， 方便一点。 嗯，然后像这样的大的跳蚤市场，当然没有这么大规模，但是欧洲比较流行跳蚤市场嘛，所以相信在各个城市每周六是不是 都会 有？ 对，但是规模会相对小一些。 嗯， 然后包括说它可能会夹杂一些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手工制品、 嗯、 这种市场是联合在一起的。 嗯，所以呢，这个通厄伦这个古董市场有机会的话，大家不要错过。如果赶上周末的话，离布鲁塞尔也不是很远。您就到郊区转一圈，也许就可以淘到一些心头好哈。这个是一非常好推荐的景点。那离开了古董市场，鹏飞，下面我们要去哪儿逛逛？ 我觉得除了这个古董市场的话，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欧洲的圣诞市场。 嗯， 因为这个大家应该都，欧洲的圣诞市场很有特色， 嗯、 就像其实像咱们的庙会差不多。 嗯， 对。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布鲁塞尔啊，然后安特卫普，然后根特、布鲁日这种 大城市每年圣诞节期间都的圣诞市场都非常有特色，当地特色的吃的呀，然后包括巧克力啊，包括热红酒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尤其是布鲁塞尔大广场，它在每年圣诞期间会有这么一个音乐灯光秀，它每年会选择一些歌曲，然后配合这种灯光与电的这种效应，这个是没办法描述的，需要去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当时那种震撼的音乐和光结合的这么一个氛围，真的非常的。 这个灯光秀是专门在新年的时候才有的，是吗？ 就只有在对那个新年期间，圣诞之前一些，大概可能一个月吧，就12月初到1月新年之后，这么一段时间会有这么一个音乐灯光秀。 我理解就是从这个他们西方人庆祝新年的方式，就是圣诞市场， 对， 摆摊卖东西，包括卖吃的东西，还可以把它当成这个户外小酒吧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对对， 从圣诞市场开始，但是这个市场一般是在西方的这个他们的新年的前夜就会关了，但是这个灯光秀还会持续到一月份。 对，一月份大概，但时间也不会太长，就大概从12月初到1月初这么样， 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是跨到元旦的， 对 吧？对， 是的。 这个灯光秀的主要在布鲁塞尔，就是中心大广场。 布鲁塞尔大广场，它那个一圈的那个建筑都会配合这个音乐来做相关的灯光秀，包括快歌的时候可能节奏会跳得快一点，然后慢歌的时候就会变换的慢一点。 哦，这个在别的城市有吗？还是只有布鲁塞尔有？ 对，只有布鲁塞尔有。 哦，其实我知道西方圣诞市场的一个特色就是不光卖吃的卖东西，现场还会有一个冰场，滑冰场 啊，对，这个都有。 然后有的 摩天轮， 对对对，有一个，因为他们摩天轮啊，就不是一直有，他们可能会临时，比如说在特别的节日里面会或者有这个嘉年华季。他们会有，所以呢在新年的时候都是所有人愿意出门在户外享受就是交际啊聊天啊聚会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小朋友就可以在圣诞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比如木偶剧的表演啊，参加一些游乐设施的就是玩耍呀。 对对对， 大人就可以一块儿举杯热红酒吃一吃喝一喝这样的项目。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了几张图片，这是提前鹏飞给我的，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是布鲁塞尔大广场中心广场，把这个市政厅和教堂， 对，这就是灯光秀的一部分。 难为你了，你都能看到那个电视上。对，这个、就是灯光秀的现场。从这个照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广场上是挤满了人的哈。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想看到我们现场这张图片，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看到我们嘉宾带来的这个布鲁塞尔现场中心大广场在灯光秀期间的一些盛况。这张图片就是在这个教堂前面，有整个这个中心广场周围的建筑物全部铺满了灯光，是吧？ 那个一圈的这个，哦，这对， 这个也是广场， 这个应该不是灯光秀的一部分，但它是也是这种 东西的， 对， 灯光表现。这个是广场上，中间还有一个圣诞树，然后把整个树都放上了彩灯。 对，是的。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摩天轮，我其实刚才就是昨天晚上整理照片看到他，我说这个人猛，看上去挺像 Michael Jackson 的。 可能是一个主题表演。 对，就说明现场是有一些演出的哈。 啊，对，会有的。 哦，都是免费的吧？应该是。 啊，对，都是免费观看。 在广场上，就是为了聚人气哈。 是的。 然后这张摩天轮的图片，其实这个摩天轮会一直开放到这个每天大概到10点钟吧左右。圣诞市场关，那摩天轮就会关了，是吧？ 对。 嗯。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些，哎，这个还挺有特色的。我想知道这张图片，一会儿可能几秒钟之后就能看到了。这张图片是一个当地特色表演吗？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着装都是应该有当地特色的。 这就是他们圣诞期间的这种算是游行的表演吧。 嗯， 对。 嘉年华的一部分， 对，算是。 他们会有盛装游行吗？在新年的时候？ 没有那种就是比较主题的，或者是公众可以参与的，但会有这种就是大概 表演性的。 对。 然后我这儿还有两张图片，还有一张，哦，这个是冬天的小酒馆，大家聚在这个室内喝一杯小酒。 对。 提到了这个。哦，这已经是根特了，对吧？ 对， 这应该是根特的一张图片。刚才我们看到几张是布鲁塞尔冬天可以值得去的，像中心广场的灯光秀。然后现在我们看的几张就是根特的冬天，这应该是2017年刚刚拍摄的新图片。根特的城市是有河的， 对， 贯穿到城市里，所以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河是活水吗？ 它那个温度没有像那个不会像中国，虽然纬度比中国要高一些，但它没有北京这么没有北京这么冷，会比北京稍微暖和一些。它算是因为它是海洋性气候嘛。所以它冬天那个河也是会有水的， 比较舒适。 对， 可是刚才那个图片可能是漫天大雪的。 反正也不会那么舒适，因为它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会有些潮湿。 哦，所以就是如果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首选大家肯定就是布鲁塞尔游览，因为这是主要的首都嘛。 对。 然后可以值得看的东西也有很多。 对。 但是具体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小尿童啊这些，我们在下个时段再跟大家比较细化的介绍一下各个城市有意思的城市地标。那下个时段赵阿咩你就好好准备一下。 好呀好呀。 你们俩一起跟我们聊聊，因为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在比利时旅游的时候那些感觉，因为旅行的时候每个人收获都是不一样的嘛。好，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点右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呢我们的聊天室也开放了，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稍事休息。 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反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视字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去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点02分，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再次收听收看我们 FM 98.2 AM 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呢，就是玩转比利时。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金鹏飞，有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金鹏飞， 欢迎。另外这一位呢是群友网达人赵阿咩，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比利时爱好者赵阿咩。 哎，你这个咩太棒了，真的咩赵阿咩，你这个时段要多说一点， 好呀好呀， 对，因为大家特别期待就是一些旅行经历，因为有很多朋友真的去之前特别知道，哎，这个地方到底好不好玩，玩了之后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对大家特别有必要。所以刚才有好多的朋友就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比如感谢 HY 这位朋友送了两个小熊，小熊挺贵的呢。小礼物我们走起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同时呢我们两位来宾还带来了很多的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刚刚聊了就是圣诞市场还有这个通厄伦古董市场，这都是值得逛的，喜欢淘小物件的朋友尤其到比利时旅游的时候不要错过，每个周六是吧， 每周日， 每周日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上午七点到下午一点， 上午七点就开始了， 很早，就跟逛早市的感觉。是 周末不是不爱起床吗？ 因为这是比较特别的嘛，所以叫越早越去能抢到好东西。 哦，那所以就是这个市场可能跟别的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跳蚤市场是周六嘛。 对对对。 但这个通厄伦的古董市场是在每周日的早上起来七点到 下 午的一点，哦，下午 全年无休， 真的就一上午。 对，全年无休的。 大家起个大早吧，中午再回去来一觉哈，补一补，全年无休，希望大家路过的时候不要错过。咱们现在离开这两个市场开始，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利时的游览吧，各个城市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我觉得鹏飞你看你怎么个路线，带着我们转一转。 我觉得我作为艺术之邦嘛，我们比利时法兰德斯作为艺术之邦，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艺术爱好者能更好的感受我们的魅力。 嗯， 所以其实从今年，也就是18年到20年期间，我们有这么一个主题，就叫法兰德斯大师主题。然后主要推的就是我们的三位艺术大师。2018年主要推就是安特卫普以及安特卫普的鲁本斯。 嗯。 然后2019年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博鲁盖尔，当然博鲁盖尔的痕迹会多一些，包括像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还有法兰德斯地区的其他城市，都有当时博鲁盖尔的一些作画痕迹啊，生活痕迹。然后2020年我们的重点将是根特，包括根特的著名的根特祭坛画这幅画和它是由凡艾克兄弟在1432年完成的。然后在2020年这幅画将完成它的修缮，重新回到圣巴蓬大教堂。当然现在你去到根特也可以在我们的根特美术馆来现场观看它的这么一个修缮的一个过程。然后、 既然聊到根特了哈，刚才我们其实分享了几张图片，咱们就顺着就看看吧。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根特这个城市是在一个什么地理位置，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在布鲁塞尔和它在布鲁塞尔和布鲁日的中间，距离布鲁塞尔坐火车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 嗯， 它离布鲁日会近一些，大概坐火车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了。 嗯， 所以它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会有布鲁日啊，然后包括根特、包括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这些城市，都可以去看一下嘛。然后根特这个城市，因为它位置相对来说也比较居中，也非常适合大家去，比如说可能就在这儿住啊，就不用换地儿啊，非常适合，因为它是在一个中间的位置，距离哪儿的路线路程都比较近， 可以住在这儿，然后每天坐火车呀，或者是开车上周边城市。我们刚才看了这张图片，这个是根特的一个什么位置呢？ 这是根特老城区的伯爵城堡。 嗯， 这座城堡也是从9世纪开始。它就是就开始建造了。 嗯， 然后城堡嘛，它毕竟是作为一个防御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但是之后它作为伯爵的一个那个算是伯爵的一个驻地吧。 嗯， 然后但是这个城堡很有历史，它之后还作为那个兵器室啊，然后包括那个算是有点像是那个审讯室那种功能。 哦， 所以现在你去参观这个城堡，还有那个断头台之类的在那儿。 嗯， 反正会有很特别的体验。当然如果你登到这个顶上的话，它会有一个观景台，可以在很高的一个角度来观赏根特的美景。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远眺的好位置。 对，是的。 城市欣赏城市美景，在欧洲可能比较多见的是在这个山顶上建一个城堡这样。 对。 然后不但可以逛城堡本身，还可以看到俯瞰整个城市，这个是去根特这个不能错过的一个旅游景点。 是的。 啊，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圣诞市场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冰场年轻人。我还曾经带过 我怎么说，我想想哦，租的冰鞋，冰鞋太沉，但租的人那脚不太合适，他们号挺大的， 对 是根特的一个圣诞市场。刚才分享了一些灯光秀，我还看到有几个照片忘了给大家分享了，现在给大家补上，因为这个完全有中国的元素。怎么会这个出现有一条龙出现呢？ 这个是在安特卫普，每年在新年附近，也就是在元旦期间，安特卫普动物园就是它都会有这么一个中国主题灯光秀。 每年都是中国主题。 每年都有中国主题这么一块，都有这个灯光秀。 为什么和我们关系这么好呢？ 安特卫普它本身中国文化影响会多一些，因为像在我们那个这几个城市里，也只有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有唐人街，其他地儿没有唐人街，所以说在安特卫普的话，这个中国文化也会比较影响会比较多。 就是华人的文化在那儿还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对，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挺有意思的，这个也是全部以这个龙的这个造型。 对对对， 而这个龙我看还是北方的龙。 对 因为就是我想想，这个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表演来了，二龙戏珠的这个表演，南方北方差别很大。你看一条长龙这种 吃什么的， 对， 会有一些差别。 对，有很大的区别。反正我是觉得在哪里，在比利时都可以感受到，就是不是那么陌生。 对， 就是不光是，反正比利时对我的印象，我先说一下，吐槽一下，哎，也不是吐槽，分享一下我曾经的旅行经历。刚才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我跟鹏飞和阿咩就说，我去比利时就待了一整天。为什么呢？当时某航空公司飞到比利时的往返机票是比较便宜的，当然我的最终目的地想去德国，但是因为机票便宜，我也不介意就飞到那儿去。然后呢，凌晨大概五六点到的，到了之后我就当时订的火车票是很晚，好像是晚上十点钟的大巴车吧，去法国巴黎，是这么一个路线。所以我想就留一天在布鲁塞尔，但是说实话这一天我是觉得确实很少。 对，是的。 因为我以前最开始没去过的时候觉得这个国家不大，我觉得一天够了吧这一个城市，但去了之后真的觉得有点遗憾，时间太短了。但是我在那儿有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就是当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本来是七点到，可能飞行员着急回家吃饭，就五点就到了。到了之后又是冬天，因为在新年期间机票比较便宜，就12月10来号的时候，然后去那儿冬天又很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城。我当时就真觉得，完了崩溃了，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看到一个中国的姑娘跟我同飞机下，我就问她，我说我想进城，是不是有一个轻轨？她说对，就在这个机场下面。 对，接下来就有火车。 所以这是我对比利时最开始的印象，它的交通非常方便。 对，火车是非常便利的。 这个轻轨火车一直从市中心通到机场的地下。 对。 然后我就跟她一起，但是我当时就说去哪儿买票啊？她说啊，你跟着我好了，我就住在这儿。他带着一个大箱子，还帮我拿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很暖。冬天我一个人旅行，然后碰到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轻轨上就问我说，你来干嘛？我说我来旅游的。他是一个人，我说啊，冬天，我说啊，没来过，我说啊，你有点惨。他说然后你在这待几天呢？我就说我晚上去巴黎。他说所以你也没有酒店是吗？你拿了这个这么大箱子你放哪儿？我说还没想好，我到市中心要不寄存在哪个博物馆。他说现在只有五点半，你寄存到哪儿？我说话说也是。他说不然你寄存在机场吧。我说可是我中间就不再坐飞机走了，我要坐火车走。我说要不然我现在去火车站寄存在火车站好了。他说哎呀，他说现在这个夜里不一定有人，说实话就是一旦这个自助的那个部分有地儿还好，万一比如说自助的那个几个部分你的箱子又特别大，不是一般的这个行李箱的那个箱子能装下的，你就很麻烦，你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你跟我走吧。他说我姐姐姐夫家在这儿开餐馆的，其实我也不是在这儿生活，我在布鲁日生活。他们要我从 布鲁日， 对，好像我在布鲁日生活。 他在布鲁日生活，然后他父母也是开餐厅的，所以他的姐姐姐夫在这儿开了个餐厅。他说我回国的时候姐姐姐夫要豆腐干，我买了一大箱给他们带，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在这儿停下来，不然我就会直接坐飞机回布鲁日了。然后我就跟着他，大概凌晨不到六点的时候就到了就他们家所在的地铁站。外面下着大雪，我记得特别清楚，走到一片老城区，然后那个楼梯特别陡，因为那个老房子，他们家住在二层。我那个门一打开，我一看那个楼梯，我就快晕过去了。我说这么高，我就没有任何行李，我自己上去都很困难，我还有一个大皮箱。然后就看一个穿着睡衣的哥哥从上面拿就下来，然后拎着我的箱子就上去了，就是他姐夫。到了他们家，他打开一个房间就说，哎，你们俩休息吧， 你怎么还捡回来一个人，不是你一个人。他对我在机场捡回他，他晚上就走了，就怪可怜的。然后他姐夫就开始做早饭，然后把我们放在那个房间，说这个房间有 WiFi， 你们就随便上网啊，或跟家里联系一下。过了一会儿，给我拿了面包啊、牛奶啊，所以我对比利时的印象第一刻就是很暖心。说实话， 说明缘分不浅。 对，真的，我觉得我很挺幸运的。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早，我就问他姐夫，我说这个地儿有什么可玩的，你推荐一些。然后他姐夫就说啊，现在也太早了，没有十点十一点，就这儿不会有人的，又是冬天。 开的。 我说那我该去哪儿呢？他说要不然你就等十点以后，你们可以去哪哪哪儿，去哪哪儿，去哪哪哪儿，就说了几个地方。我觉得我可能找不着，所以我就策反这个姑娘。我说，哎，你常年在比利时生活，到处旅游过吗？她说，其实没有，我布鲁日比较熟，布鲁塞尔每次都是坐飞机到这儿就走 了。 我说，那咱们一起来一个一日游 day tour 吧。她说，也不是不行，我是想在屋里睡觉补觉的。那你要非要出去玩，那也行，我陪你吧。她就真的陪了我玩了一天。对，然后中午的时候他就说去我姐夫家的饭馆吧，我们还去那儿蹭了一顿饭。 真好啊。 对，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他说他也要坐火车去布鲁日，我去大巴车，但大巴车和那个火车站是在一起的嘛。然后晚上到了他姐夫家，拿了行李，他给我送到大巴车上，然后他就在车底下冲着我招手说半小时之后我的火车。反正那是我一整天的回忆，我觉得那个城市对我来说都是特别暖心的回忆。说完了我都又想去了。 对，真的好，挺好的。 再去。 对，一定要去，说明你缘分真的不浅。 对，这个是我的经历。赵阿咪，你的经历是什么？你那么爱。 我是12年吧，第一次去比利时。其实去之前我跟你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就也可能是大多数人对比利时的感觉都会是这样，因为它正好在一个西欧的中心。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把比利时当做一个中转站，因为其实飞过去的时间很合适，包括飞回来的时间大家都很合适。但是就像你刚才的那种旅行，其实基本上你会把比利时90%的精彩吧都错过了。就属于我们说的，对，在布鲁塞尔逛了一下大广场，看了一下撒尿小童，喝了杯啤酒，吃了个巧克力，然后这样其实比利时90%怎么说最精彩的部分你们都会错过。然后如果从布鲁塞尔说，其实就是上去年吧，12月份我们跟鹏飞一起去的那次，然后其实那次才是我第一次正正经经的特别认真的去逛这个皇家美术馆。因为之前我听说过，就很多周围学美术的朋友跟我聊过，就是他们学美术的人会特意去到这个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馆。可能要在那儿基本上要待一周，就一周每天都去美术馆，每天都去美术馆，然后回来还会觉得意犹未尽。就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跟我说的这个就会把我吓到，我就想啊，天哪，这个如果没有一周的时间那还是不要去了。然后结果我们这次去了发现真的需要一周。那个美术馆是有上下八层楼，就是它的电梯都大到几乎跟我们演播间差不多大，就当我们一行人进到电梯里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说那是一个电梯，然后它关门了，然后两边还有两排这样的座位。然后它是等于是说它的这个很多怎么说，它叫子展馆吧，就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它是地下一共有八层。 地下有八层。 对， 然后它分了各种不同的类别。 对对对，然后主要它除了定期那种固定的展品之外，会经常有那些临时展览，都是非常精彩的。 对，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人家的那个商店，博物馆的商店。 对，博物馆商店，你好有品味。 就是我基本上因为我们行程的关系嘛，可能我们在博物馆不会说大家很就停留的时间很长，比如说像你自己去啊，可以你在里面泡一天，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博物馆。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大家在博物馆商店流连的时间跟在博物馆本身是差不多的。鹏飞一直在外面就是 催大家 没 有下一站， 对，要下一站 购物。 对，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就那天在博物馆商店里买的。 对，这个商店真的很好逛。 对，因为它那个博物馆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个玛格丽特，就是比利时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就是他画，就大家可能对他会有印象，就是他的经常是会有这样。我要对哪个摄像头是这个吗？ 对对对，对你前方的。 能看得到吗？ 可以再往前一点手。哎，这个是一个 就是蜡笔吗？ 卖它应该是你可以贴在一个就那种留言板、 哦， 然后粉笔可以写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就是个留言板，对吗？ 对，但是它这个型就是玛格丽特特别著名的一个画作，它会有这种戴礼帽的男士吧， 然后 背影 一只鸽子遮住脸，一只苹果遮住脸，这一系列就是玛格丽特。 嗯、哦， 对，所以我会，其实我还买了一个类似它侧面的这种镜子，但因为那个镜子太大了，我就没有带来。 哦、 嗯，然后我在博物馆还买了跟它有关的这个小盘子。 哦，这个是那个餐盘， 就是反正就是 anyway 吧，你干什么都行， 反正回来也并不知道干什么，买的时候觉得很喜欢。 你可以看，其实这些东西我就是包装都没有打开， 嗯， 就真的是只是就当时就觉得好喜欢想买啊、嗯，然后 一般女孩买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个想法， 然后买玛格丽特的小本 啊、哦，小笔记本， 嗯， 都是她著名作品的，作为那个 小本， 对，都是她经典形象。然后 这个本和你的餐盘都是一套的呢。 然后这是她的一个冰箱贴 啊、 哦，这个应该就是她的一个著名的那几个元素， 对，苹果、烟斗，然后包括鸽子，包括她这个礼帽， 嗯， 对，就是玛格丽特画作那几个特别著名的元素，比如她苹果呀、礼帽。烟斗， 这是等于他一套比较做，就是比较集中的体现了他的著名作品。 对，是他一套的冰箱贴吗？ 也没分发、 嗯， 自己留着呢哈。 就还其实都没有拆包装，嗯。然后尤其本儿就是女生都会那样嘛，就喜欢买，但其实买回来并不舍得用，嗯。然后包括其实我今天拿他们的这些布袋子， 哇，这个布袋子也是配套的， 都是很精致的。 嗯、然后它后面是他的那个和平鸽。 和平鸽， 其实这个布袋子还有一个是所有的这些小，就上面这些这个男士是黑白的，然后后面就是一个，这个戴礼帽的男士的形象，就他会有好几款。 嗯，这个博物馆的位置，皇家博物馆对吗？ 在一起， 在一起。 对，就是我们这个比利时皇家艺术皇家博物馆，它是有三部分， 嗯， 一部分是皇家博物馆这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叫 Old Masters， 就是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法兰德斯大师， 嗯、 主要是藏那个藏 大师馆藏艺术馆，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玛格丽特博物馆，这个，然后。其实这个去年是玛格丽特逝世五十周年、 嗯， 所以布鲁塞尔弄了一个活动，就是玛格丽特年这么样一个活动。 哦、 然后这个玛格丽特博物馆，它打破常规，就正常博物馆周一不都是闭馆吗？ 对， 它打破常规，就是一年每周七天都营业。然后而且这个政策非常受欢迎，他在玛格丽特年结束之后现在也一直在延续这个政策。 哦，还在持续。 所以说对，所以说如果大家赶上在周一去布鲁塞尔，如果觉得没有博物馆可逛，那就可以去我们这个玛格丽特博物馆逛一下。 哦，这是不会错过的。 对对对。 有的时候就会因为这个营业时间不同。哇，所以现场赵阿咩带来的基本上都是玛格丽特那个博物馆里面。 对，然后这个是他们这个其实要说，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艺术和现实生活结合特别好的一个产品、 哦、 就是它首先这个铁盒特别好看， 嗯， 对吧，然后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呢就是玛格丽特的画作，其实它里面是比利时特别著名的那个华夫饼的饼干。 华夫饼干， 对，华夫饼的饼干、嗯、 这个盒拆开了吧？ 这盒没拆开，可以今儿拆开。 那个饼干还能吃吗？ 这应该是我去年年底去的时候刚带回来的，应该还可以吧？ 保质期还在是吧？ 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属于你带一盒回来送给朋友啊什么的，大家都会觉得特别惊艳，因为每次我带这种小盒子回来送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哦天哪，这盒子好好看。 对，大家 看到是，哎，这能看得到吗？我拿出一片来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太经常吃这个饼干，但是这个盒子肯定是 这个饼是华夫饼哦， 就是脆的华夫饼， 脆华夫饼， 对，所以其实本身华夫饼又是比利时的一大特色嘛。我是觉得，就是说比利时的华夫饼可能跟其他国家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很脆的那种， 嗯、 然后上面再浇上奶油或者是有水果的话，你会觉得吃到嘴里就是外面是脆脆的，只有中间那一层芯儿是松软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又有大师的画作，然后你又能吃到美味的东西，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这一套的。 哦，这是相当于是华夫脆饼或者华夫薄薄啊， 对， 因为一般在欧洲城市间看到那些小吃摊卖的是软的 ， 上面加奶油啊。或榛子啊什么的， 对，它这个等于是脆的、 哦 嗯、然后放在小盒子里，大家把饼干晒了之后还可以留下小盒子。 哦，这个小盒子真的很好看， 一会儿送给你。 太好，我其实想要芯儿。 一起都送给你。 所以这个是玛格丽特博物馆，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这三个博物馆是在一起的， 对， 位置上是在哪个城？就是坐什么车？ 很方便， 其实它离大广场很近， 走 步行 就是 十分钟， 对，其实就相当于从大广场一直往上走，你的右手边就是这一片博物馆， 对， 很近。走过去十分钟， 对，高了。 这是哪个城市来着？ 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 而且旁边还有音乐器博物馆。 乐器博物馆， 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博塞尔，算是布鲁塞尔的一个现代当代艺术博物馆，都是很有趣的博物馆。 所以喜欢就是逛博物馆、艺术馆的朋友，真的可以拿出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集中到这个地方好好逛逛。然后呢，这个中心广场就是雨果说的最美的这个广场了。然后有时间下午还可以点一个咖啡，在广场上喝一喝， 对， 看看鸽子划过的感觉。 百年华府影店什么的。 对，其实从博物馆就是博物馆跟大广场中间那条路，怎么说，中间吧有一个巷子，有一家巧克力店。就我不知道，我后来发你的那个图，你有吗？ 你后来发我的，我可以找找，你先说着。 就是那家巧克力店是你可以在那儿去学做巧克力的。 哦，我好像其实我想啊，在这儿找着了。有一个就是你做的半成品，这应该是你学习的过程，上面有一些果仁、葡萄干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就是跟那个巧克力大师去学做巧克力的。其实这个店离博物馆、大广场都很近，你可以提前跟他预定。完了，他首先这个课程是这样，他会教你怎么去分辨好吃的和不好吃的巧克力。 嗯， 不是说我们想象里只要苦巧克力就是好，并不是。他会有一个盘子，他摆一圈，从第一个开始带你吃，然后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吃下一圈来，他会告诉你哪样的巧克力其实才的是好的。就是如果你单吃某一块你吃不出来，但是他这个课程把所有这些摆在一起让你去对比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就是同样是苦的巧克力，其实到嘴里之后的那个味觉感受吧，还是差别挺大的。 我一直在咽口水。 然后这个之后，然后每个人就可以去做一块属于自己的这个巧克力。 所以是手工巧克力课。 对，手工巧克力课，很有意思。 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店它是一个他们荷兰语的店名， 是网红店呗。 对，网红店，回头我们可以查一下，然后 好，一会儿发给大家。 嗯， 然后基本上从中心广场，从小胡同走过去，应该不远处步行就可以到，对吧？ 对。 同时步行还可以到的有小尿童，这是不可错过的一个景点吗？ 对，小尿童， 还是要， 但它真的很小， 虽然大家可能会失望吧。对， 我说一下我，我从广场下了一个地图。然后我就定位到这个位置，然后有一条线路，我就顺着线路走，走啊走，发现我的坐标过去，然后我说，哎，没看着呀，好，我可能走过，没注意看吧，我又走回来，发现一走又走过，走回到广场，我大概走了三个来回，实在是找不着，我就问了旁边一个大爷儿，我说，请问，你知道那小尿童在哪儿？大爷儿看着我说，这儿啊。后来我一看，哦，抬头就是，真的有点小， 真的是很小。 而且 大家想象的那么宏伟的那么一个雕塑啊，包括它那个背景也不是那么宏伟的感觉。 而且不光是小，其实它最重要的位置它不太起眼，这个位置 街角。 对对对， 而且你很容易就走过了的一个街角。 对，我记得周围有铁栅了，对吧？而且它小尿童的颜色就是黑色 的 雕像， 铜的 、 嗯， 它周围的那个铁栅栏也是深色的，然后周围还有砖墙也是深色的，所以它的背景也不是很突出，所以就是它的背景不起眼，它自己身高也不是很大，所以特别容易错过。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如果第一遍、第二遍没发现，千万别气馁就走了，随便打听一下，千万还是要看一眼。而且它还是有惊喜的，因为当比利时这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比如说有一些庆祝活动的时候，它会有穿上特别的庆祝服装。 穿上不同主题的服装。 他还穿过中国唐装是吧？ 对对对， 好像有两次都穿过中国的服装。 对对， 是吧？ 对，穿过。 所以就看看大家运气嘛，当你旅游路过的时候，看看他穿的哪件衣服，就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些什么外事的活动正在进行哈。有可能是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元首在访问比利时的时候，也有可能会穿上他们国家的民族服装哈。挺有意思的，这都是特别难得的经历。然后呢，在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再说说布鲁塞尔特别直接值得推荐的地方，鹏飞。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博物馆，当然有一个布鲁塞尔漫画博物馆，这个应该也是大家不可错过的地儿。 我其实有图片，因为其实比利时是一个漫画的诞生地， 漫画 王国，很多我们特别熟悉的漫画都是 丁丁啊、蓝精灵， 全部都是。

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双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8:33。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时光飞逝，一下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了。哎呀，这个美景美食的好地方，就是时间过得特别快，稍微一聊就过去了。最后这个时段，咱们得好好的抓紧时间聊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现在是饭点了，咱们就刺激一下大家和我们自己，咱们聊聊吃的话题。在进入吃的话题之前，咱们再次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金鹏飞，有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金鹏飞， 欢迎鹏飞。另外这一位是群友网达人赵阿咩，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阿咩。 赵阿咩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有意思的，他的好听点是伴手礼，不好听点就是见到一个博物馆都能带回一堆一袋东西来。 对的， 但是这说明了阿咩心里是一个艺术青年的内心， 应该是败家青年的内心吧。 翻了一个白眼。刚才我们提到了布鲁塞尔，或者整个比利时其实都是漫画的故乡，或者说是漫画是代表了我们童年，是我们就是童年的发源地的感觉。回到那儿看到熟悉的漫画，或小的时候熟悉的动画片或动画形象，你都会穿越到自己童年的时候的感觉。所以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啊，楼间有一些漫画的一些涂鸦，是不是？ 对，是的。 给我们描述一下这涂鸦都有哪些形象啊？ 这个是布鲁塞尔城市他们做的这么一个特别的政策，就是把很多白墙然后涂成各种各样的漫画。 嗯， 其实如果你去布鲁塞尔的话，还有这么一个漫画 路线， 对，漫画路线可以去游览一下。 嗯， 然后它包括像丁丁啊，然后包括像那个 蓝精灵啊 这些都有，然后包括幸运的卢克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但是很多其他的那些漫画形象，都会你就会突然发现这么一大面墙全都是漫画，真的很壮观吧。所以也是我们作为漫画王国的这么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东西吧。 对，走到了比利时的某一个城市的街头，你会突然感觉啊，原来这个动画片是来源于这儿 的。对， 比如说蓝精灵，我就是因为在布鲁塞尔的大街看到了楼的侧面画着蓝精灵的这个涂鸦，然后我就说哦，原来这个故事的作者可以说是来自于比利时的，所以它是一个比利时生产出来的漫画。 是的。 那我又想这个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又是哪儿呢？后来我研究出来，原来它在土耳其的一个徐林杰小镇。我是因为去了比利时后来才有土耳其之行的。 土耳其应该感谢我们。 土耳其旅游局到时候得感谢比利时的推广。 好， 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寻找童年的时光，您可以在比利时任何一个大街上可能都可以找得到童年的回忆。那聊到回忆，咱们就聊到吃的话题。比利时一聊就要首先有三样东西我能想到，第一是巧克力，第二是啤酒，第三就是可丽饼，我不知道，或者是松饼这些，因为街头的华夫饼、街头这些小吃可以是说去比利时游览的时候不能错过的部分。所以鹏飞和阿妹跟我们这个时段聊聊吃在比利时的话题， 这我擅长， 开始吧。 如果先说巧克力的话，那要介绍一下，我觉得就是在比利时怎么说最著名我最喜欢的一家巧克力店，就是那个 Chocolate Line。 嗯， 他们家的巧克力店，因为他们店内有一只巧克力做的青蛙，就可能我的朋友都会知道，比如我的微信头像，包括我任何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都会是一张我亲青蛙的照片。 你现在手机里有没有找出来？ 手机里会有， 对对对， 因为手机里还是这样，手机里会有各种不同年代的版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能看得到吗？ 哦，看得到。 这个是我第一年吧，就第一次去比利时的时候。然后一二年去亲这只青蛙的照片，就当时不会想到后来又有如此多了。然后这个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可以发现就头发上，就头发已经 发型已经变了。 哎呀，你知道吗，我每次在跟他微信通话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做的、啊、因为黑不溜秋的、啊、原来是巧克力的。 对，而且就是如果是那什么的话，其实大家是就是每一年会有不同嘛，然后大家是可以发现就是这只青蛙的嘴其实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 哦， 就是因为我后来就好像店家是有这样说法，就因为大家太多人去亲它，所以有些人其实就会碰到，就会损，就把它嘴弄坏了。然后他们好像每一年都要为青蛙做一个新的嘴。 我以为他每年用的不同的色号呢。 哇塞，你好，女生的那个什么呀、哎？用不同的色号。 鹏飞，我们这个美妆环节到时候也 可以 邀请你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去年最新版本的，就是去年12月份。 但他的身体一直没换过，哦、是 他身体一直没有换，就他的那个嘴一直在换， 一直换色号。 对，然后这家巧克力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于巧克力的尝试，是这样，就是他们会把巧克力粉，就是他们有一个弹射装置、 哦、 然后会把不同口味的巧克力粉放在那个装置上，让那个装置对着你的鼻子砰弹一下，你瞬间就会觉得你所有的鼻腔包括后脑整个就是你整个人好像就埋在了一堆巧克力粉里。我是觉得这个是他们这个巧克力店特别神奇的一个体验，就是要比他其他的那些，比如他有大麻馅的巧克力、 啊、 然后有猪肉馅的巧克力啊，然后他 还辣椒味的， 有什么 可乐的， 就 咖喱的都。这个他们这个创始人是非常有创意的，各种各样的巧克力馅儿，他的巧克力都会做到。 对，他就特别喜欢勇于尝试，他把各种就是你看似不可能的，比如咖喱馅儿的这种看似可能和不可能的东西，都跟巧克力融合在一起。 这个店是我现在 不 是 不是这家店啊，我反正之前是鹏飞也发给我了一些图片，有一些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是有一部分还可以，反正不是 Goldie 啊，肯定 不 是， 对 吧？ 他就叫 Chocolate Line。 哦，那反正一会儿找着再说吧。 OK， 好。 这个是刚才这个应该不是，反正是哎，有不同的巧克力的制作用品，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张图片里显示的是一个巧克力唇膏。 啊，对，这个就是他们家的， 这是他们家的， 这就是他们家的， 这是他们家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高跟鞋。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他们家， 这个唇膏就是他们家的， 但是也没关系吧，反正我们就刚才阿咩提到了一家店， 对， 这都是比利时当地有意思的，是巧克力博物馆，包括巧克力店， 对 一些产品，比如说刚才看到的唇膏，真的是可以抹上去， 可以抹，可以吃的， 它其实就是巧克力， 对，就是巧克力， 抹完了之后弄一嘴巧克力，然后再舔下去， 对， 然后刚才这个鞋跟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嘴唇，这个嘴唇而且还是漆皮的呢，看上去。还是亮亮的，真的好吃吗？问题是，像蛋糕啊，有的蛋糕是翻糖的蛋糕，看上去可美可美了，比如说结婚啊那些蛋糕，但是有时候切下去尝太甜或不好吃。那我就想知道，像这些造型各异的巧克力，它味道到底怎么样？ 真的好吃。 对，他们是其实是他们是以味道为基础的，就是好吃是根本，其他的造型都是在这个好吃的基础上来做的。 刚才那个阿咩也提到了，就是品味巧克力到一家专门的店或者博物馆，专业的这些专家吧，算是会是教给你怎么品尝或分辨一款好的巧克力。你有没有记忆点，就跟我们分享一下识别好的巧克力的这个几步。我估计你肯定整个记不住人家给你讲的。有没有几个要点？ 最触动我或者说最颠覆常识的就是说，不是就巧克力不是说越苦越好，就它的品质其实跟苦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说我们感觉的越苦它的纯度越高或者它越好、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巧克力很苦，但其实可能它作为这个从它的原料到它的什么，它远远的就是不在那些就是不在线。我就当时就记住这个了，因为之前我总是觉得纯度特别高的巧克力一定是苦的，不是的， 就是所以跟初级的味道是很难判断一款巧克力的味道， 就是有一些苦，就是因为那天他们给我们尝的巧克力，就大家一对比你才会发现有一些巧克力很苦，但它后味很涩。但有一些你会觉得它苦中带着那种回甘很香，就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我刚才找到几个图片，我怀疑啊应该是这个店， 你看，比如说你们过几秒就能看到了，现在就是那个成盘的一颗一颗的手工的巧克力，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了，大概有七秒钟左右的时间之后，没关系，一会儿就能看见了。然后呢，后边也有一张图片是他们的收银台，像是一个宫殿一样。 哦，对， 宫殿的那个应该是 Chocolate Land。 嗯，现在这个看到的巧克力制品吧，能看到了吧？ 这个制品不是他们家的， 这个前台肯定 是他们家。对，这就是。刚才阿咪说的那个有青蛙的那个安特卫普的他们家店， 嗯， 他们家在安特卫普和布鲁日有两家店，嗯，然后这个在安特卫普这个店就在那个宫殿那个建筑里边，这个宫殿也是很有名的，就是它就这个宫殿就在梅尔大街上， 嗯， 然后这个宫殿的名字就叫梅尔大街宫殿，就是很朴素的一个名字，但是曾经啊，拿破仑都曾经在这个宫殿里住过， 嗯， 据说之前这个宫殿就是当年王公贵族们怎么说流连的一个开 party 的场所，或者经常流连的这么一个社交场所， 哦，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院子， 对， 哦，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在这开 party 啊，喝茶呀，啊，什么的，这种就当年都是贵族好像才能进到里面来， 对， 嗯，然后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装饰非常那种富丽堂皇。 哦，当地还有一个巧克力博物馆，对吗？ 这个巧克力博物馆是在布鲁日。 嗯，这个在布鲁日。刚才是刚才是安特卫普的。布鲁日的这个博物馆是介绍了这个巧克力的沿革和历史发展，对不对？ 对，就是包括巧克力的历史啊，包括可可豆的历史啊，这里都会有。而且这个建筑也很有特色，这个建筑应该是148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建筑。 嗯， 然后但是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改成了那个巧克力博物馆。 嗯，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巧克力的历史啊，包括可可豆种植这么一个过程啊，包括各种各样关于巧克力的历史和渊源的一些故事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儿体验那个手工制作，因为在 这儿也可以做。 对对对， 我好像也在这儿做过。 对， 然后现场也是可以品尝的是吧？ 对，可以，也可以做自己巧克力，品尝自己做的巧克力，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它也有一个卖巧克力的商店，然后布鲁日的这家巧克力博物馆的商店，它会卖一种就有点像类似巧克力原料的那种巧克力，就是大的圆的片，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加工，然后它按纯度分，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塑料袋子，一包一包一包的， 哦， 价钱也不贵啊，嗯。但是那种就是如果说非常亲近的朋友，就你可能不就很爱巧克力本身的带回来， 不注重包装的， 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化成巧克力酱，比如做蛋糕，或者把它化成其他的东西，做一个 热 coco， 对，作为原料，那家是非常好的， 哇， 可以安利给大家。 现在那个照片出现的就是应该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 入口的一个 入口 啊，这就是那个巧克力豆大的 巧 克力，那个， 是吗？巧克力，我怎么管想管的叫巧克力蛋，巧克力蛋上面说我们是从2004年开始的哈， 是的。 嗯， 我其实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说，如果到一个城市旅游，发现这个城市有巧克力博物馆的话，一定要去。原因是它的门票通常不是很贵，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手工巧克力店，如果想尝遍这些巧克力，价格是不菲的，是不是？但是博物馆的品尝你是以学习为主的，所以特别划算，是不是非常直接，值得推荐大家去？ 非常值得大家推荐。 反正我是当年记得啊。我去过一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巧克力的介绍的部分，然后那个老师有教过我巧克力的这个分辨，首先要看看它的颜色，第二部分呢要碰触它的感觉，因为它有的时候经过体温之后它会逐步的融化，然后呢就会在你手上的感觉是润滑的柔软的，然后呢要闻一下，闻它是不是只有巧克力的 coco 的味道，没有一些杂质的味道，然后呢尝的时候，哎呀，真的我一边说一边饿，呵呵，尝的时候要有层次感的感觉，它是化在你的舌头上的，那是一款好的巧克力。然后它好的巧克力像香水一样，有前调和后调，就是 回甘， 对，真的我说的我自己特别的饿。你们俩就是反正每一次经过这样的机会应该都不会错过的哈。 对， 一定不会错过呀，一定不能错过。 停留的时间比买的时间还要长吧。 基本上反正要是有一个慈祥的老太太拖着个小托盘出来尝的话，反正就基本上都会把人家那个尝个遍吧。 然后也可以买 买走哈， 也可以买也可以不买。 哎，可是总体来说像这种巧克力博物馆应该是有像纪念品商店一样可以买走的， 对对对。 它的巧克力品质会不会就是说对于我们些游客不懂得分辨哪家店才是百年好店，或者哪家店就是真的有名，那去博物馆商店买应该不会买错，对吧？ 我觉得不止在博物馆商店，其实在任何店面都买不错。 其实我觉得在比利时你去，就是你进任何一家店，起码在买巧克力这件事儿上你都不会买错，就买的都不会难吃， 尤其是布鲁日。 对，布鲁日 任何店都是好吃的。 布鲁日就是每条街上，就是布鲁日那个小城里是一个弥漫着巧克力香味的城市，就是每一条街都有这个巧克力店，而且他们很多都是那种家庭的工坊， 对， 就一楼是店，可能二楼住人，然后可能他们每一家对于巧克力的做法都有自己家的这个秘方，或者说不外传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吃每一家味道上都会有特别微弱的不同，但都好吃，这个是真的就觉得他们布鲁日的巧克力是什么良心品质。 对对对，其实它是一种怎么说，刚才我们提到法兰德斯大师，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巧克力工匠都是这种大师的这种工匠精神一种传承，一种现代传承和阐释吧。 所以他当地巧克力这么有名，所以如果在路边您看到有那个热热的华夫饼刚从那个铁锅上面拿下来的那种，它有很多种原料可以选择，比如说奶油啊水果， 对， 我觉得您选择巧克力酱加在上面一定是最好的。 没错， 因为当地盛产嘛。 对， 说过了巧克力，再说说另外一个吃食，是比利时当地非常有名的，就是啤酒。有些人说德国啤酒有名，或者美国的 IPA 有名，但是很多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大家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品牌， 伏加白，对吗？ 对，伏加白其实是比利时的啤酒， 对， 而且比利时比较盛产白啤，对不对？ 很多 很多种， 伏加白是这两年。越来越有名了，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喝这个伏加白。白啤是比利时啤酒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种类。当然那个其实要说到比利时，可以说比利时是啤酒王国吧，可以这么说。只是说我们在那种大众消费的层面没有说那么流行，像德国啤酒那么流行而已。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包括像伏加白，包括像杜威啊，包括像智美啊，这些啤酒在各种小酒馆小酒吧大家应该都非常常见了。然后包括像在2016年整个比利时啤酒文化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是对比利时啤酒最大的一个肯定。 比利时的啤酒我总觉得不管是各个品种来说，总体来说它是比较清爽的。 对， 尤其女孩子通常会觉得德国啤酒比较苦，就是苦或者胀肚啊那个感觉，但是比利时的啤酒对于女孩来说接受特别容易。 它还有一系列的水果啤酒，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 香蕉小麦， 有香蕉啤酒，然后有那个樱桃啤酒啊，桃子啤酒，这些都有。 刚才提到伏加有一种就是伏加玫瑰，我不知道那个在国内 有 比较少， 有一些酒吧会见到， 对，比较少见，但在比利时其实很多。就是那款啤酒我觉得对女生来讲非常友好，就你完全可以把它当玫瑰有气儿的玫瑰汁儿饮料喝。 还有气儿呢， 就是啤酒嘛，它当然 是 带 扎啤的那种气儿，清爽气息， 就是 是吧， 就是啤酒，但它有玫瑰的味道，但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玫瑰汁儿来喝，就对女生我觉得很友好， 味道也不错。 对，味道就是玫瑰那种味道，很好。 到底这个比利时的啤酒简直就是种类繁多，到底有多少种呢？摆在一起，咱们现在有一个图片为证。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某一个商场的货架上摆满了大概1、2、3、4、5、6层，然后一层大概1、2、3、4、5、6、7、8、9、10瓶。这个目前是我们看到是60种起，但是这只是沧海一粟。 应该比利时在册的啤酒应该是有700多800种。 对，700多种、这个是我们官方的说法，是700多种，然后大概品牌有1500多个。 对， 然后官方的就是那个民间的数据会更多。 因为比利时啤酒是这样，它每一款酒都会相应的配一款喝啤酒的杯子，不同的酒配不同的杯子，所以从这张图里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它在它的这个酒的旁边是有杯子的摆放的。然后它的这个杯子这个器型，包括它的大小高矮，包括它是收口的还是直的 长口的， 都是为了要展现这款啤酒的香气，就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去展现啤酒香气去设计的这款杯子。所以它要用什么杯子喝什么酒， 自己啤酒厂产啤酒的时候就配着自己的啤酒杯。 对他们都会有， 酒吧里就你点那款酒的时候你会发现杯型都不同， 都不同 啊，特别讲究。 对 然后呢我还看到图片里面鹏飞给我的有啤酒周末， 对， 我想给你让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只知道有啤酒节，但这个啤酒周末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啤酒周末其实也是一种啤酒节 啊、 在比利时，它每个月份都有各种各样的啤酒节。其实，在四月份，整个鲁汶这么一个城市，就是离布鲁塞尔很近的这么一个城市，它整个四月其实都是沉浸在这么一个啤酒节的这么一个氛围当中。 嗯， 然后这个我们这看到这个图片是比利时啤酒周末，它是在每年九月的第一个周末，然后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布鲁塞尔大广场举行的。这个啤酒节会特别有特色，因为除了你在现场可以品尝到大概500多种啤酒吧，可以任选你去品尝之外，它还有一些庆典啊，包括马车游行啊，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复古服装的这么一个游行，然后包括在每次啤酒周末第一天，它会以一个啤酒守护神这么一个祭祀活动开始，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体验吧。除了品尝啤酒之外，整个对啤酒文化更好的一个了解和感受的一个体验。 你刚才说的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周末，对吗？一年当中， 对对对， 因为每个月都会有像啤酒节一样的啤酒周末。 对，因为其他地儿都会有，大概可能就是一天，因为它就是相当于说，大家去品尝各种各样的啤酒。 嗯， 然后像这个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周末，两天这么样一个长时间的大规模的， 嗯， 可以算是比利时最大的这么一个啤酒节了。 最大的那个啤酒节跟德国那是一个时间段哈。我听上去是吧，九月份嘛，但是不一样的是德国要一年等两次，五月啤酒节一次，然后就九月啤酒节十月啤酒节嘛，叫结果这个来了比利时，只要您赶上个周末可能都会碰到一个啤酒周末的， 对对对，很多地儿都会有。 什么样子呢？它是拉上大棚的， 就是这种，你看就是一个个棚子，然后进去就会 有不同摊位， 买门票然后进去就会尝啤酒，然后像其他的也是， 买完门票之后里面还要再买吗？啊，问 我是没赶上过啤酒， 我也暂时还没有赶上啤酒节， 但是这个是要售票的 啊，对，需要有门票的， 因为德国的啤酒节是不售票的， 但是在里边应该是不用， 会不会就通票的感觉呢？ 哇，那可值了，自助餐啊， 那就看你有多大胃了。 哇，自助酒，然后要买一张门票的哈，一到周末的时候， 对， 然后通常都在每个城市的市中心广场， 对， 拉上大白棚，那是一个标志吗？ 对对对。 然后我想知道一下，去比利时有什么特别的服装？为了啤酒周末，有没有应景的打扮出来？ 这个像这个，我们会有一些，它有马车游行，包括古着游行。那个 古着游行是什么？ 对，就是复古服装嘛， 中世纪的那种大裙子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这种。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比较特色，就是也是九月份，大概九月中旬，在波破林厄，这是在离那个阿咪最爱的布鲁日附近这么一个地儿，有一个叫啤酒花节 啊，啤酒花， 因为那个地儿是盛产啤酒花的地方，种植啤酒花的地儿，然后那个啤酒节它的游行会很特别，就是会穿着的很那个像中世纪一样，然后有的还会打扮成啤酒花之类的，有点像 cosplay 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种对于啤酒来说，啤酒花是最重要的嘛，这个部分，所以呢，我能相信当地有这个游行，也是为了感激这个地方产这个啤酒花， 对对对， 然后对比利时啤酒的生产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是的。 哦，所以现在我想知道，比利时的啤酒工艺还是遵循着比较古老的传统方式吗？ 对，包括像我们的修道院啤酒，它非常严格的， 嗯， 就是修道院啤酒，现在全世界一共有11家认证的，其中有6家是在比利时的。 哦，修士啤酒， 修道院啤酒，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那些因为传说其实啤酒都是由这个修道院来发明的，因为当时水的质量不太好，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嗯， 然后通过那个啤酒花把这个发酵一下来喝，可以喝，就是解决饮用水的问题。 而且以前容易有传染疾病， 嗯，对，是的， 防止像黑死病啊还有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的传染源，切断源头，因为都是靠水传播的，所以在欧洲的很多的地方，他们会在修道院，因为同时它还兼具了像医院的功效， 嗯，对，是的， 所以他们会发明一些饮品，像葡萄酒啊啤酒啊，最开始都是修道院兴起来，会有自己的自制酒窖来切断这些传染源，防止得传染病。 对，然后包括现在他们这个每年这个修道院啤酒，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包括你要想去买，它 它都是纯手工来制作，嗯、没有生产线来制造。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去买，都得提前在网上预定，说我哪天要去，然后开车去，然后你购买纸可以在一箱到三箱之间买。 嗯， 这个都是非常严格的，还是保持着非常传统，然后非常原则非常强的这么一个规则下、 哦、 来售卖的 限量的哈， 对，是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在限量的情况下，本国供应可能都不够，所以呢，这种我们出口在我们中国能尝到的几率就更低了哈。 对，所以只能是 到现场， 大家去现场品尝一下我们的啤酒吧。 哦， 不过我觉得要想尝比利时这种古法酿造的，可以去推荐去布鲁日，就是我的比国老家布鲁日的半月酒厂、 嗯、 就是这家酒厂是属于布鲁日到现在为止唯一还怎么说还存有的吧，这种就是用古法酿造啤酒。他们家是一个那种家庭经营六代人、 嗯、 然后呢你去到那个酒厂可以去喝他的啤酒，在他的餐厅去尝这种比利时的美食，同时他会有这种就是酿造工艺的这种体验课，就他会分时段然后带你进他的酒厂转一圈，告诉你就是这个啤酒他们是怎么酿造的，包括他以前就可能好几代人之前这种就是怎么说，以前可能是这个发酵要在一个大木桶里怎么怎么样，现在可能是一个现代化的但还是这种工艺啊、 嗯， 去参加一下这种对就是啤酒酿造的体验课，然后出来之后再坐在他的这个小院子里喝杯啤酒。嗯、他应该有四款吧，就是两款邀月然后两款小丑啤酒。 哦，邀月很有名、 对，然后最近我是在一些超市，就国内的一些超市是能看到，应该好像是这个半月啤酒厂这家他们开始就是也开始在拓宽中国的业务，慢慢我们 以后在国内呢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比利时现场感受一下啤酒文化，也希望大家到那儿去玩玩。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这世界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反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